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bat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ff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Time to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It'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Wook Island, August, Young Rock Sun. 好，今个礼拜咧，乐活玩家咧，我哋喺呢个 Game Night 啊，先讲下啦。因为即系我哋之前都曾经讲过呢个任天堂嘅一个大动作，咁啊嚟紧就即系将呢一个游戏咧就结合一啲嘅玩具元素啊，即系出产呢一个纸皮嘅。点样讲啊？呢个其实系 Labo 啊嘛 ，Labo 唔系，我即系小心啲读，我成日读错。 我知系 Labo， 但我即系想讲呢个其实纸皮嘅咩咧？纸皮玩具啊，定系纸皮游戏机，定系乜嘢咧？ 因为其实佢定位都几特殊，都唔好咁尴尬，因为面咯，应该嗱，因为佢本身就一部 Switch 就一部游戏机啦，咁啊，佢将部游戏机就塞落去一啲砌好咗嘅纸皮度， 模型系啦， 系啦，就变成咗一个类似游戏机同玩具嘅结合体，系啦，即系例如啦，举个例子，你可以砌部钢琴出嚟，咁部钢琴系纸皮做嘅，咁你砌完部钢琴之后咧，将部主机摆入去个钢琴入边，咁佢有啲原理啦，你就可以揿嗰部纸皮钢琴嘅掣，佢就会发出唔同嘅声音。 我觉得最正嗰个系咩咧？我反而最正，我见到一个咧就系、是、佢用纸皮砌咗个机械人嘅盔甲，包括埋咧连个头罩。咁你可以將嗰、那個即係遊戲機就擺喺個眼罩嗰度，就好似有玩 VR 咁樣啦。 同埋孭住個背囊， 同埋孭住個背囊喐嘅。但首先我就因為未玩過嘛，即係我其實諗嗰、那個紙皮嗰個盔甲模型，實際上面係唔係真係有一個嘅作用嘅先？ 其實咧，即係未出之前都有好多留言㗎啦。咁今個禮拜其實啱都唔係今個禮拜，上個禮拜添啊。即係你話偷跑又好，正式渠道或者你日本買翻嚟都好啦，唔理你啦。你諗到方法買翻嚟，就用到啦，係啦。咁我就叫做即係黐下金康咁揾。啲朋友左搭右搭咁就即叫试用过噶啦， 哇正喎、 啊！真系咧，老实说咧，创意咧就真系满分 嘅。等先，问一问先，首先个盒系几大嘅咧？ 嗱，我因为我试嗰个咧系钢琴版嚟嘅， okay. 即系砌个纸钢琴嘅。那个盒我谂大概你当一部15寸嘅电脑咁上下啦。 又唔算细， 系啦，都唔系特别细，因为咧同埋你砌完之后咧，佢会高咗噶嘛。 Okay. 即系其实。佢砌完之後，其實揾位擺係幾麻煩，因為你好難會每一次又拆咗佢 嘅。同埋你要驚撞爛喎，小心。 易唔易拆㗎？ 嗱，不如講下撞爛呢個問題先，因為呢一個咧，亦都係我哋一開始最擔心嘅問題，就係佢耐唔耐用啊。嗱，首先佢個材料咧。即系唔需要解釋，佢真係紙皮，佢你唔好有幻想，唔好覺得幻想。 真係喺街見到嗰啲紙皮嗰只質地， 一開始啲人又話咩高級紙皮，即係 絕對唔係， 唔明點樣高級紙皮。 即係淋水照樣會爛嗰啲嚟。 淋水係玩完㗎啦佢。咁當然啦，佢個紙皮上面有啲反光紙咧，其實啲 sensor 嚟嘅，係一啲感應器，俾部主機去感應你撳緊邊粒掣。 有少山寨感覺，我聽到呢句。 但係好山寨嘅，其實件事。咁佢個紙皮咧，都係同我哋平時日常紙皮嘅厚度係差唔多，冇分別嘅，即係唔使解釋㗎啦。佢就係一個普通嘅紙皮， 唔係優質紙。 系冇高级同优质纸皮之分，唔好再有幻想。 所以屋企要有人买呢部机咧，你同你屋企人讲，千祈唔好当纸皮拎出去回收啊！ 系啦，同埋嗱，你要知道啦，即系好多人买呢一套嘢翻嚟咧，都系俾啲小朋友玩嘅。嗱，咁我当日试咧就几个大人玩啦，即系玩咗一晚咧，啲纸皮嗰啲接位啊，其实已经开始有少少巢巢地同埋淋淋地， 即系嗰条痕已经开始出咗嚟。 系啦，其实系已经有一啲。崩壞嘅前期跡象出現。 你玩啲咩 game？ 我真係彈琴咋。咁但係你要知道彈琴 係咩歌先？ 係有力咁樣撳落去㗎嘛。 你彈一閃一閃小星星同埋彈呢個貝多芬好唔同㗎啦嘛。你自己按鍵嘅速度啊頻率啊。 我彈到貝多芬嘅。係啦。咁嗱玩咗一晚呢我哋已經開始擔心呢個問題啦。咁跟住上網你發現唔同即係尤其日本嗰邊玩家呢即係佢哋仲癲㗎啦。已經發現咗有人已經爛咗添嘛。即係諗下我偷跑第一日我攞咗翻屋企第二日已經爛了。呢个问题系好严峻、好严重添嘅，同埋咁任天堂咧，亦都非常之快咧，作出咗佢嘅回应噶啦，就系佢将佢哋嘅呢啲纸板模型 嘅一个电子版，你当 PDF 版咁样啦，即係你有嗰、那个嗰、那個demo 有個帽咧，就可以自己印出嚟噶。佢就將個帽免費擺咗上網， 哇！ 而且咧，佢講到明咧，係即係呢個係合法嘅，係一個正版， 即係正版下載， 正版下載係俾你哋攞嚟做一個 replacement， 俾你做一個代替版嘅代替品嘅。 點 print 出嚟咧？ 嗱，冇錯，因為你冇理由 print 喺個 A4 紙度咁大個。嗱， 咁衰過唔 print 大佬， 得唔得先？如果我揾十張 A4 紙， 得啊，唔得啊， 點解唔得啫？咁即係關紙得事啦。如果唔講嘅話， 唔係佢仲有一啲佢仲有一啲 sensor， 佢仲有一啲即系反光纸嘅 sensor 喺上面嘅、哦， 即系要某种嘅反光纸材料先得。 单纯嘅纸皮都做唔到嘅，即系佢仲要贴埋嗰个反光板嘅材料。 嗱、哦，我算下牛角尖可唔可以编呢张纸出嚟？咁你连埋嗰啲 sensor 噶嘛，系嘛？ 系。 咁样纸可唔可以连落一张旧嘅纸皮上面，当系 咁谂呢 新嘅纸皮去做？ 理论上德国人即系将旧嗰个反光嗰个部件啦，反光部件最明显啦，我解释多少少先嗱。你有个钢琴啦，咁、那个钢琴其实有唔同嘅声音嘅，即系你可以弹普通钢琴声啦，佢有啲咩猫叫狗叫咁样啦，即系你揿佢猫。 咁似你个仔玩嗰啲意思， 就系嗰啲咁嘅系啦。咁佢点样转变咧？佢就其中一个部件一粒螺丝咁嘅嘢嘅。嗰粒螺丝咧，你当有五个一二三四五号螺丝啦。你插唔同嘅螺丝落去咧，个琴就会有唔同嘅声噶啦。咁个原理点做到就系嗰粒螺丝入边咧，嗰个纸皮螺丝啊，入边有个反光板。 系 咁唔同个螺丝配件嗰个反光板嗰个形状系唔同嘅。 OK， 咁呢部主机咧就会即系。感应到佢而家插紧边一块反光板，系啦，那个反光板就 系 咁样 嘅、哦，即系你有少少似锁匙嘅理论， 系啦系啦系啦，只不过佢系摆咗喺个纸皮度，然之后有唔同形象嘅反光板嘅配件黐咗落， 反射出唔同嘅声音。 咁我都有谂过阿生头先讲个原理嘅，就系将旧嗰个烂咗个纸皮嘅反光嗰个部件剪出嚟， 系啦， 黐落新嗰度。嗱，我未实验过，但系理论上系可行嘅。咁但系即系。 遲啲人士㗎啦， 係一好快人士嘅，不過我諗都好麻煩。咁我假設你真係唔知點樣揾到個紙皮嘅打印機出嚟啦。咁你係可以自己打印到出嚟嘅。咁同埋如果你喺日本嘅話呢，日本官方呢係會提供埋呢、這個即係幫你印埋呢個紙皮嘅功能、 哦。即係你可以去任天堂嘅總公司嗰度幫你搞。 或者上網預訂咁樣啦。咁、okay. 其實嗰啲紙皮嘅替代品唔係好貴嘅啫，一塊都係十零蚊。 哦，咁合理。 跟返港紙啦，係啦。咁你計埋匯率你20蚊啦，係。咁但係呢，你香港呢就即係佢冇一啲海外服務，香港就唔可以咁樣訂嘅。只不過呢，即係香港真係商機無限嘅。呢一嚿嘢一出咗之後咧，我已經見到坊間都唔使開名，你而家上去 Google 你揾到啦，大把添，唔止一家，就有一啲專門做印刷嘅公司咧，已經講到明咧，你係可以揾佢哋去幫你印嗰啲紙皮嘅， 咁快啊！ 係啦，咁當然個價錢就唔係日本嗰個咁平啦，即係貴都幾倍噶啦。咁但係就衍生咗一個問題，其實啲玩家都有一個質疑嘅，就係、是、算唔算翻版咧？ 嗯。 即系嗱，你而家去揾一个副厂，去帮你印一个原厂嘅配件，同埋印出嚟啲质素，你又唔知嘅、哦。 系 咁，同埋我哋之前都讨论过，就即系可能相信呢、這个呢套嘢出咗冇耐，两三个礼拜就淘宝会见到啦。唔使啦，而家见到啦， 因为佢冇上咗， 佢冇上咗。我哋之前都仲担心会唔会话系啦，会唔会话印出嚟嗰个样唔同？但系而家有官方嘅模板俾埋你， 系啊， 你净系印个纸皮落去啫。而我呢一刻咧，我系唔觉得个纸皮。有乜高級紙皮同低級紙皮之分嘅？ 系 咁系唔系意味住即系系翻版啦，定系一个代用品咧？即系就睇你点睇。 因为其实我觉得都几得意，今次呢一个任记咧，佢哋嗰个应对方法竟然系咁。因为嗱，正路咧，其实就照计吓，你呢一个所谓嘅服务，因为系讲紧就系有一啲买咗嘅人 系 咁。估唔到啊！買咗翻嚟嘅產品係咁唔襟用，而我相對係要有一個回應啊嘛。咁照計其實佢回應係就係回應一班買咗嘅人嘅啫。即係簡單嚟講，我估啊，初我估啊，應該個做法係點樣呢，就係、是舉例如果你係買咗我的產品嘅話咧，咁我有一個渠道咧，淨係聯絡呢一班買咗嘅人，我咪話翻俾你知嗱，而家我有個咁樣嘅 replacement 俾你嚇，咁我可能淨係 send 個模板，假設佢真係要 send 模板啦，我淨係俾模板係俾嗰堆買咗嘅人而唔係公開到你無論有買冇買都好，你都可以隨意下載落嚟用喎。 係咯， 嗱，但係如果我就算 send 俾啲即係買咗嘅人，其實個模板都好快流出嘅啫。 係咪即係嗱？講明你講乜嘢嘢？咁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起碼我真係淨係 send 俾買咗嘅人嘅話，咁嗰啲係 own 嘅 right 啊嘛。即係其他冇 own 呢個 right 嘅人，咁全部就可以講到明佢哋真係即係非法或者係冇授權嘅情況之下，就係攞咗個模板去自己印刷一啲嘅即係產品。 嗱，或者 我咁諗啦。我如果即係如果我純粹睇佢呢間公司嘅策略咧，我會相信任天堂今次係覺得呢一個紙皮唔係佢哋嘅銷售重點，即係佢哋只係借呢個紙皮嚟推高部主機嘅銷售量。因為老實說，其實紙皮就算你點樣保護佢都好啦，你即係都係紙皮嚟嘅嘛， 都係容易爛嘅。 即係同埋我哋偉大祖國有咁多人才，一定好快就參考到㗎，係咪先？ 勁過你仲得？ 唔係，真係唔係講笑。即係我反而覺得佢係用呢一個概念嚟推佢其他嘅周邊產品，又或者係佢嗰啲紙皮嘅軟件啊，佢部主機本身啊，而唔係去諗點樣保護個紙皮，因為都保護唔到啊。根本就 是因為我喺度諗就係話，其實佢咁大投資開發一個咁樣嘅技術出嚟，即係我覺得冇理由咁輕易就將呢一樣嘢就放上網度隨意俾人下載啫。咁當然嗱，其實我覺得阿任記個玩法都可能大家估唔到嘅，即係你以為呢一方面係一個損失咩？其實可能佢個策略嚟緊，可能呢一個 label 啦，咁佢可能有其他玩法，亦都講唔上。而家只不過係出咗第一個 product 啫嚇，咁即係之後可能陸陸續續有其他一啲唔同嘅轉變都唔出奇。不過嗱，我反而關心，因為頭先阿 August 都講過啦，即係除咗係佢嗰樣嘢唔襟用到嘅話，其實唔係講緊玩得多難，係本身呢一樣嘢，因為紙啊嘛，其實你只係撳下佢咧，已經耗損佢會變軟，即係唔能夠維持原本嗰個嘅 硬度 嘅話，嗱呢一個首先一個問題啦。咁另一個問題就係我真係好想知道，究竟你玩完之後理論上又即係嗱難唔難拆翻開擺翻？ 嗱理論上咧係唔會將佢還原咗一塊紙皮嘅，即係你諗下你砌咗嗱，即係以我哋砌個角 砌幾耐咧？其實 我哋都砌咗成個鐘嘅， 哇！ 我哋三四個 拆翻開 都砌咗成個鐘。咁同埋你就算拆翻，你越即係如果係咁就拆又拆又拆咧， 又會 你基本上你可以諗到你第三次已經玩完嘅嗰嚿嘢。你諗下嗰啲接駁位咧，你拆咗之後又要攤翻平，又接過。更快玩完嘅啫嘛， 所以嗱，即係其實係唔會拆噶啦， 唔會拆噶啦。 咁我就好想知，即係因為其實佢，據我所知，佢今次咧係一 pack 入邊已經有好多嘢噶啦， 係啊，佢有好多塊嘅， 有好多塊噶啦。咁仲要頭先就係講個鋼琴咧，都咁大嘅 size 嘅話，其實真係你買翻嚟你要考量嘅因素就係你點樣收藏呢啲嘢喎。 係啊，同埋咧，你收藏嗰個位置又唔可以一個好逼傑嘅位嚟嘅，因為咧。佢系需要空間嘅，你諗下佢一個好脆弱嘅嘢。如果你將佢幾個嘢夾埋擺，佢會一夾埋啲紙嚟嘅。我又要再重新佢一個紙皮嚟嘅咋，佢係會變形嘅。佢變咗形就不能逆轉嘅，即係佢翻唔到佢原本嗰個樣嘅。所以即係對我嚟講，同埋咧，我講下個柔軟性嘅就係、是。即係鋼琴咁咧，即係老實說，其實我覺得唔係咁好玩。你咪幻想一個 BB 鋼琴咯，即係嗰啲 BB 鋼琴， 即係有啲罐頭聲嗰啲啦， 十零個音係啦，咁頂籠咪又可以有貓貓聲、狗狗聲，有啲鋼琴高音嗰啲唔同嘅聲啦。但係其實唔好玩嘅，老實說。但係咧，佢最有趣嘅地方係乜嘢？係佢砌嘅過程。其實佢嗰種模型係好似，我覺得佢樂趣，佢其實係在於你點樣去製作佢 DIY 嘅過程啊。同埋例如啦，佢另外仲出咗一套就係遥控即唔系车嚟，遥控喐动嘅嘢啦，因为佢唔系架车，佢将个手掣加咗两块纸板，然之后佢靠震动去向前行嘅。 Okay. 我唔咁去形容佢，佢唔系车喂，系啦， 同个地面系咁摩擦咯。 系啦，呢个咧就系最而呢一刻嚟讲咧，大家言即咁多位用家嘅评价，即咁网络上唔同嘅评价都系话咧，呢个最快死嘅，因为咧佢每一下移动，佢冇碌噶，佢只系一块纸皮，因为上面插咗个掣，个掣唔同嘅震动幅度令佢前后左右 咁咪就一块纸皮硬生生 系啦，硬生生喺度磨，你佢磨完一日咧，佢已经 好污糟， 佢已经玩完噶啦。咁同埋咧，其实真系冇玩，你咪幻想一嚿。好慢嘅遥控车喺度前头左右喐咯，即系你话砌好咗之后好唔好玩？我个人觉得一般咯。 咁你咁样讲我明白，即系原来大家可能即系玩过之后咧，就会知道呢一个其实可能系一个玩具模型嘅产品，多于系一个游戏产品。咁可能咁嘅心态上面调节嘅话咧，呢一样嘢玩上手又觉得可能未必会有即系个失望感喺度咯，系。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August、杨乐生、乐活玩家。 即係我哋啊成日都讲话喺老户玩家入面啊讲 game 啊与众同乐啊，咁啊今晚呢真係有啲嘢呢都可以益下大家。咁其实嗱，我諗大家即係都有可能上过游轮玩啊，而家游轮好多嘢玩，我唔知阿生同埋 August 即係对上一次去系几时。 不过好多年前啦，我 嗱我对上一次去呢真係发现呢又有啲即係水上活动啊，有水梯啊，入面又有即係嗰啲健身房啊，有多即係运动嘅 facility。 即係一个小社区咁样㗎嘛。 係啊，即係小朋友有好多啲游戏室咁样啊，诸如此类。其实真係好多嘢玩，你基本上呢係唔使点样落船，喺船上面到过嗰两三日呢，你其实就已经系好心满意足嘅。咁最近呢就即係喺呢一个嘅星梦游轮啦，咁佢哋就甚至乎喺自己嗰个嘅船上面呢就开放一个叫做电子竞技场。 係我听闻几大㗎，好似话有七八十人可以容纳添。 係啊，咁好多即係唔同嘅 game 玩啊，咁我即係了解过，你有啲系 MOBA 游戏啊， DOTA 游戏啊，又或者有啲即係而家啲新世代嗰啲游戏啊都有得去玩嘅。咁嚟緊呢喺呢一个嘅5月4号呢啊星梦游轮呢仲会举办一个叫电子足球预演赛添㗎。咁我哋今次呢雷霆881呢就有幸啦，就有机会一起参与啦，就唔单止我哋881嘅同事玩嘅，咁而家呢甚至乎就预埋一啲嘅听众朋友一起玩先嘅。 係留意啦大家。 咁当然啦啊，留意啊，一阵间就会呼吁大家打电话入嚟就可以报名参加嘅。咁但係先就要讲下就係呢今次玩嘅係玩咩游戏呢，就係因为话明㗎嘛，呢个电子足球赛㗎嘛。咁即係我哋係玩足球游戏啦，踢嘅就係 FIFA 啦，好简单係咪 ?FIFA 18啦当然係。 咁甚至乎呢就係因为嚟緊咗係世界杯，所以呢个一个预演赛嚟。咁所以报名嘅朋友首先有个咩要求呢，就係、是、首先佢哋係要踢 FIFA。FIFA 18 ,ok? 即是如果你高手可以留意啊。 是啦，咁而另外一样嘢呢就係、是、呢因为我哋今次係一个淘汰赛嘅形式㗎。咁简单嚟讲嘅话呢就係、是、2对2嘅淘汰赛嚟嘅。咁所以呢报名嘅朋友呢你首先要諗多一样嘢，就係、是、话又冇一个人陪你一齐上嚟打双打先。 係啦，因为呢 check game 里面有一个叫 co-op。operation 嘅模式， 合作啦， 二人合作嘅模式。咁所以咧，有啲朋友如果你玩开就话，喂，我同我个 friend 拍开咧，好有默契，好厉害嘅嗱。咁你可以打嚟报名咧，即系又睇下有冇机会参加到咧呢一个喺游轮上面举行嘅一个 FIFA 嘅足球比赛啊。 系啊，咁嗱，先讲下啦，即系今次咧我哋嘅名额咧就系三位噶。咁啊，讲下话即系我哋嘅奖品有几丰富先啦吓。咁啊，赢出嘅冠军队伍咧就可以获得呢个星梦游轮世界梦。号香港出发三天两晚乐活周末游啊，咁呢个双人露台客房啊嘅行程嘅船票一份嘅，咁价值咧就系港币6720蚊噶，哇，咁啊真系 大礼啊， 都系大礼嚟嘅，咁啊但系即系首先我哋都系今次啦，呢一个系希望可以啊吸引到一班就系一齐中意踢足球啊踢 FIFA 嘅朋友一齐参加啦吓，咁所以咧即系首先真系要留意一下自己系咪踢 FIFA 啦，或者我哋讲少少 FIFA 呢个游戏啦吓，咁。嗱，即系阿生就系一个专业玩家嚟嘅， 你唔好咁讲，黐线， 专业嘅 FIFA 玩家，我要咁样称呼佢。你即系觉得 FIFA 要玩嘅话，有啲咩嘅留意啊？ 冇嘅留意就系咧，我好觉得呢只 game 系真系同真实嘅足球比赛好似嘅。 系， 咁所以如果你真系一个睇开波嘅人咧，我成日都系咁同我啲队友讲噶，括住啊，我如果你睇多啲波咧，系会对你踢呢只足球比赛咧系真系有帮助嘅。咁所以到时咧，我哋应该都会有一个咧评述嘅朋友，你未知边一位嘅 吓。 咁我哋到时咧就会喺个游轮上边咧除咗同大家一齐去即系欣赏大家嘅精彩球技之外咧，我哋仲会去专业评述下呢一场，即系呢几场应该话吓 FIFA 咧，大家将会参与嘅足球比赛。咁因为世界杯临近啦，咁睇下大家会用咩国家队，施展咩浑身嘅解数咧，咁啊同你个 friend 咧一齐咧，睇最后可唔可以赢咗个奖品上游轮咧，过下呢个三日两夜一个咧露台房嘅游轮之旅啊！ 系啊，咁啊嗱，就而家开始报名啊，名额三个吓，1872881，快啲打电话入嚟咧，咁你就有机会咧可以参与到呢一次嘅赛事，有机会赢得奖品噶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 ，August 杨乐生，乐活玩家。 哇！ 咁啊，今个星期咧，真系要讲嘅一件大事件，就不得不提一部嘅超级英雄电影，就将会同大家见面啦！即系哇，花咗几多年去铺排啊？ 十年啦！ 即系嚟咗呢一个复仇者联盟嘅第三集，咁啊，唔知两位打唔打算去睇咧？阿生应该一定睇噶啦， 我觉得都唔使问打唔打算去睇噶啦。 我早半个月订咗飞啦， 系August 都一定会啦。 系真系唔使问啦，你问我去唔去睇，简直对我嘅侮辱啊！ 我就想侮辱你啊嘛，其实。 即系我觉得，即系如果即系，尤其是如果男仔即系中意超级英雄嚟睇咧，基本上呢套真系走唔甩噶啦。 哇！即系其实我想讲咧，因为一套嘅 Iron Man， 因为我记得即系呢一个 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 都可以话系因为一套 Iron Man 开始。 系啊，08年啦，当时。 咁 Iron Man 之后咧就一路滚动咧就带起咗好多 Marvel 嘅 superheroes 就开始拍自己嘅独立电影啊，亦都就有一啲合拍电影啊，就成为咗大家即系一路都追捧嘅一个系列。咁而呢一个 superhero 热咧，就亦都由呢一个电影开始渗下，就渗到好多其他唔同嘅范畴。咁当中，咁其中一个好揾钱嘅，当然就系喺游戏入面啦。即系话数下数下，其实好多唔同形式、唔同种类嘅超级英雄游戏咧，喺过去嘅咁多年间啊，咁都同大家见面啦。当中有一啲就系动作游戏啦，有一啲我自己玩过系一啲类近系育成游戏啦。即系总之，其实唔同林种有好多好多好多嘅， 系啊，尤其是咧，如果你咁讲咧，今个星期都唔系今个星期啦，即系呢一排啦，就即系突然间就出咗一个新消息，就话即系会出一只蜘蛛侠嘅游戏。 系 但呢只蜘蛛侠嘅游戏咧，系同过往系非常之唔同嘅。即系嗱，如果你哋系打开机或者留意开超级英雄电影，你会发现咧，好多所谓嘅超级英雄游戏咧喺主机上边啦，其实一直咧都系同电影世界脱钩嘅。 系啦， 即系我举个例子。即係雖然唔係 Marvel， 舉個例子，例如Batman 蝙蝠俠咁樣，咁其實佢一直都有一個系列作咧，係好出名嘅，喺遊戲界嚟講係即係享負盛名， 係好玩添， 係真係好玩嘅， 真係玩。 但係咧，你即係如果你細心少少留意，你會發現咧，佢同電影個世界咧係完全冇關嘅， 係啦。 咁當然呢個係 DC 啦，我哋而家去翻 Marvel 嘅話咧，其實 Marvel 一直出嘅，首先佢好似冇乜好大作啊。即系冇乜 Marvel 嘅大作 嘅，或者大作都系同 Capcom 嗰啲啦， 系啦系啦，即系都系格斗游戏，冇一啲自己本身嘅游戏，而且系同电影世界连结嘅系冇啊，完全可以话系冇。即系当然佢有啲手游啦，但系如果你话喺主流游戏机，例如 PS4、Xbox 呢啲，呢啲嘅大作咧，真系冇嘅。而而家准备出嘅咧就即系叫做暂时嘅译名叫漫威蜘蛛人啦，即系 Marvel Spider-Man 啦，即 系系啦系啦，唔系咁佢系咁叫， 系啱嘅。 即系呢一只咧，系可以话系第一只真真正正打住 Marvel 嗰个宇宙观、嗰个世界观，即系电影嘅宇宙观嚟整嘅第一只嘅大作级嘅游戏。 系 咁暂时啦，就话九月会出噶啦，系啦，佢仲讲到好实话，9月7号。 系因为最近就见到大家都知嚟紧复仇者联盟三都唔系穿桥噶啦，呢个你睇 trailer 都见到。 你穿桥我真系打 冇嘅，唔关事。你睇预告片又或者睇呢个蜘蛛侠上一集临尾。买到新嘅装甲嘅 Iron Man 俾佢，咁亦都见到其实喺呢嚟紧嘅嗰只蜘蛛侠嘅游戏里边咧，你见到呢套装甲系有得选用嘅，咁所以咧，当已经有好多人就话：喂，咦，系咪即系同里边有啲桥段都有啲关系咧？咁样咁的确咧，你睇翻嗰个嘅即系有啲游戏嘅画面已经公开晒啦，好多之前唔同嘅即系游戏展啊等等，你见到嗰个电影感系好重嘅，因为嗱，蜘蛛侠嘅电影好多时候你睇嘅时候就会见到系你系用蜘蛛侠嘅视觉喺个啲大厦侧边飞嚟飞去，即系喷啲蜘蛛丝喺度打关斗又成咁样。咁而呢一只 game 咧亦都好着重呢一样嘢嘅，就系、是、你可以不断咧喺大厦中间穿梭，然后先至去到指定嘅目的地咧再进行任务或者系打人咁样嘅。咁所以一直都啲外国嘅朋友都喂呢只 game 嘅电影感非常之重，系咪可以即系系成为嚟紧喺大嘅一啲主流机里边 Marvel 嘅一个代表作咧，甚至乎比美之前我哋所讲嘅 Batman 嗰只蝙蝠侠嘅游戏咧，咁呢个都系嚟紧期待紧，我自己都系即系九月会出啦，都系一个嘅即系期待紧嘅一个游戏嚟嘅。 同埋咧，即系作为玩家咧，其实一直都唔明咧，点解电影世界发展得咁好，但系一直以嚟都喂大佬，即系超过十年，你谂翻起即系成个即系 Iron Man 一。几时出嘅？而家几多年咧？ 系啊， 即系已经超过十年，或者大概十年啦。点解一直以嚟都冇一只用住电影世界观嘅游戏出咧？其实即系都有一个好合理嘅猜测嘅，就系惊整臭咗个名。因为好多时候咧，一啲由电影改编嘅游戏咧， 九成九咧都系中伏嘅。 系啦，我谂起我啱谂起呢个宝贝智多星， 即系就算套戏几好睇都好咧，即系游戏都有问题嘅。咁嗱，过咗咁多年啦，过咗差唔多十年啦，而家真真正正即系电影公司叫放行啦，好明显系。因为尤其是第一，而家其实Marvel系迪士尼噶啦，迪士尼其实早排先中过伏嘅，就系嗰只星战咧。 系系知道， 系啦，即系星战套戏 OK 嘅，咁但系只游戏又俾人闹到出天花板啦。即系又系同一间公司，又系迪士尼。你而家终于肯放行啦，叫做将蜘蛛侠放喺游戏世界啦，用翻电影嘅世界观啦。我相信咧，佢哋唔会咁轻易去搞臭自己嘅招牌嘅。咁我觉得系可以期待嘅。不过都系嗰个啦，我觉得延期可能性好高嘅。即系虽然而家佢讲到9月7号讲到咁实啦，即系大家唔好咁兴奋，大家当未出住得嘅，下年先。 但系我又咁样觉得，即系有时候你话一部作品啊，游戏作品啊，需唔需要系一定电影改编咧？我觉得未必需要。即系我觉得之所以咧喺过去十年间啊吓咁少一啲 superhero 嘅游戏出现咧，即系都唔系净系单单讲紧系咪因为即系电影惊做坏嗰个朵，系因为其实我都觉得佢哋冇一个好明确嘅方向，点样喺游戏嗰方面系有一个突破， 系 即系。我觉得其实你而家讲緊新嗰个蜘蛛侠呢，其实或多或少呢都系参考咗呢一个蝙蝠侠。 我相信系嘅。 即是尤其是讲緊其中嘅包括就系一啲嘅打斗嘅动作场面啦。因为嗱讲真喺我哋头先讲啊，即系蝙蝠侠呢个系列啊，喺呢个次世代嘅平台入面咧，呢、這个游戏其实系好成功。成功首先嘅地方就系在于佢入面嗰个嘅打斗嗰、那个嘅模式个作业系统系点样样去运作。咁而其实除咗呢一个嘅运作之外咧，你其实好少见到同类嘅英雄或者系格斗游戏咧，其实好成功嘅。因为基本上佢嗰个流畅度咧系好难去同呢一个蝙蝠侠比美啊嘛。咁而即系蝙蝠侠嗱，我哋先讲下呢一个系列先啦。其实就我印象中好似有三集嘅，咁咧佢就系由一个嘅疯人院，再推广到咧就系去咗一个嘅叫做城市， 城市系， 跟住之后咧佢就再翻去一个嘅原点咁样样嘅，咁个故事咧其实就系一开头都系围绕住蝙蝠侠同埋小丑之间嘅一个嘅种种过去啦吓，咁但系到后屘咧开始就系讲紧呢个小丑其实喺第一集嘅时候已经系应该死咗唔存在噶啦，咁但系somehow咧嗰个嘅故事咧，竟然可以令到呢个蝙蝠侠同埋小丑呢、這、一个即系密不可分嘅关系咧，继续延续落去。咁令到其实你一路玩呢个游戏，你会有一个追看性先啦。咁而另外就系咧，佢嗰个格斗场面咧系好有趣嘅，就系、是。佢係糅合咗咧，你嘅操作再加指令喺打嘅過程入面咧，就係好快，就係不停咁樣連續 combo 咁樣打落去， 即係有少少 QTE 元素嘅。 係啦，咁嗱，得意嘅地方就係咩咧？得意嘅地方就係你話佢好簡單咩？佢又唔係完全白痴到好似三國無雙咁樣樣咧，不停撳三個又唔係咁樣樣嘅。咁但係你話佢複雜咩？佢又唔係。咁你玩嘅過程，因為你想連個 combo， 佢個 combo 越高嘅話咧，嗰、那個傷害就越高咁樣樣咧，咁你就反而會有嗰個滿足感喺入邊咯，係。 係啊，讲开咧，即虽然我哋话而家 DC 蝙蝠嗰边就即搞咗都出咗一段时间啦 ，Marvel 好似冇乜点出过佢哋旗下嘅游戏角色啦。咁头先都提过，即蜘蛛侠应该第一个尝试嘅作品啦。但大家有冇谂过点解系蜘蛛侠咧？其实。我相信背后系有一个好主要嘅原因，呢个系一个真系试水温嘅游戏。首先，大家要留意翻咧，蜘蛛侠嘅电影版权咧，呢一刻嚟讲咧，其实仲未完全翻到去 Marvel 手上。 系啦，因为系 Marvel 同 Sony 仲系一个合作嚟。 系啦，即系呢个系一个历史原因啦，即系当年即系 Marvel 仲未系好 好 有钱，咁就将旗下唔同嘅电影版权就卖咗出去嘅， 包括呢个蜘蛛侠。 系啦，咁蜘蛛侠就卖俾 Sony 旗下嘅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啦。咁所以咧，而家虽然蜘蛛侠话可以翻去 Marvel 同一套电影度出现，但其实个版权系一个合作关系嘅。咁而呢一只游戏出喺边度啊？出喺 PS4 度嘛， 咁就 Sony 啦。 PS4 系咩？系啦，就系 Sony 噶啦。基本上咧，某程度依家就系嗱，不如咁啦，你自己咧就出翻只自己版权嘅游戏落自己部游戏机度。咁如果好反应好， 咁咪好咯。 咁咪几好咯， 大家开心啦。 唔好咪都系你唔好咯。咁如果好，我咪又参考下好唔好咯。即系我相信背后系有一个咁样嘅关系。 同埋另外，即系技术上蜘蛛侠嗰个可玩性都系高嘅，因为如果你系其他 superhero 嘅话咧，你譬如你幻想下，如果你系 Hulk 嘅话，即系譬如。 你点样打啫？你咪一路冲一路赚晒啲嘢咯。 唔系，美国啲人可能好中意，佢哋好中意嗰啲筋肉人大只佬。 但系佢咪净系谂美国嘛？咁同埋雷神咁样，你一嘢咁劈晒啲雷来，咁又唔系一个可玩性好高嘅一个游戏咁样。但系蜘蛛侠唔系啊，你可以飞，可以即系跳嚟跳去，但系佢又唔系真系强到话你打佢唔死嘅。咁而且你又可以埋身同人打，又可以离远用啲蜘蛛丝嘅攻击等等。咁呢啲咧，我谂系比其他 superhero 嗰个可塑性比较高，咁同埋知名度当然本身就算佢唔黐落去 Marvel 嘅电影当中都已经是非常之高啦，咁所以咧，点都吸引到一扎嘅 fans 嘅。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 ，August 杨乐生，乐活玩家。 好啦，咁啊，讲到呢一个超级英雄嘅游戏啊，就唔淨係讲緊次世代游戏机入面出现嘅，其实喺而家好多嘅手游啊都陆陆续续出咗好多唔同形式嘅一啲即係超级英雄游戏啦。咁我同阿生同埋 August 其实我諗都玩过唔少嘅，咁可以大家都攞出嚟讲下。 係，譬如 因为呢啲先最搵钱啊。 係啊，真係一不断货金啦。点解咁我冇货啊？不过呢我要强调一样嘢就係呢。 好强调啊，你系冇货啊。 老婆听緊啊。 咧 Marvel 咧，你话佢系咪完全同电影世界唔关事咧？佢唔系嘅，即系头先 August 都有讲到啦，佢就出咗一啲细啲即系手游嗰度。因为咧，譬如手游咧，我有一只 game 自己，我而家停咗玩噶啦。但系早几年都有玩一只 game 叫 Marvel Future Fight 咁样，咁 而家都仲运作紧。 系啦，仲运作紧嘅。咁佢有一个几特别嘅好处咧，就系咧，佢真系同个电影嘅上映咧系有关系嘅。因为每次你一套新嘅 Marvel 电影上映嘅时候咧，佢就会有 update 噶啦。update 啲咩咧？咁个封面首先咧。就会变咗嚟紧嗰套戏上演嘅嗰个嘅角色啦，即系譬如之前就系上黑豹嘅，咁佢就会无啦啦只 game update 完咧，个封面就会变咗黑豹啦。咁由咧里边咧，亦都当然有相关嘅故事啦，同埋相关嘅服装俾你去拣。咁而你听到呢度都知啦，相关嘅服装电影版嘅服装咧系要货金嘅，又或者 都唔使问啦。 系啦，又或者你系要特。即系达到一定任务嘅，攞到啲一定任务嘅石咧，或者嗰啲银币咧，咁你先至可以系得到嗰度服装。咁当然啦，最快捷嘅方法同样都系货金啦吓。咁如果你唔货金嘅话咧，你就都有套服装用嘅。不过就系原本漫画里边嗰一套，即系冇咁 update。 即系例如，如果系狼人咁咧。就是嗰个笠住个面具 黄色嗰套啦， 黄色 系啦。 我成日都唔明咧，点解而家啲游戏咧，即系如果你硬系有狼人角色咧，佢99%机会都系嗰套黄色嘅 经典 嘅制服嘅，即系你好少会见到而家。 超张明 系啦，即系呢一个位置我投入金好低咯，同埋即系头先都提过，例如嗰啲格斗游戏咧，个狼人永远都系嗰个样噶。系、我即系如果你一啲冇玩开，即系冇睇开旧漫画或者冇玩开旧游戏嘅人咧，你会。见到个狼人吓，点解个狼人系戴住个面具黄色咁样？ 件衫点解咁嘅咧？ 系啦，系咪翻版嚟噶？咁样即系，唉，我觉得游戏厂商系咪可以与时并进一下咧？呢啲位 咁、你又真系，如果你要顾及下我哋啲老派玩家， 即系你系宁愿要一个黄色、 你系中意嗰个 feel？ 我中意嗰个噶， okay. 因为嗰个系漫画版入面啦。即系你话嗱，的而且确而家有咁多即系电影啊 ，superhero 电影出现咗之后咧，咁有好多新嘅造型出嚟啊。咁啊，即系蜘蛛侠都好多唔同嘅造型啊。但系你问我嘅话，其实我都系中意旧派漫画版嗰啲样嘅，可能我 old school 啦吓。咁但系嗱，的确我觉得就系其实另外一样嘢揾钱嘅地方就系、我出咗嗰、那个你话吓即系黄色嘅 Wolverine 啊，咁又如何啫？我只有出 skin 俾你买， 系啊， 我可以 upgrade 噶嘛。咁啊，即系其实呢一个系另外一个即系而家游戏揾钱嘅一个途径嚟噶嘛。嗱，甚至乎我觉得有时候咧，有啲游戏咧唔系沿用翻即系电影嘅造型又好啊，又或者原本漫画嘅造型又好啊，有啲系自己原。创嘅我都玩过，即系例如咧有一只咧又系手游嚟嘅，就系、叫做Avengers Academy， 即系叫做咧即系 复仇者训练学院， 系啦，复仇者训练学 成嘢嚟嘅。 其实系个玩法咩咧？ 叫育成黑寡妇。 其实我唔知道大家嗰时候咧有冇玩过有一只游戏咧，类似好似即系手游嗰啲咧蓝精灵啊，又或者系咧一啲类似系类似系一啲好简单嘅 Sim City， 但系佢唔系 Sim City 嚟嘅，但系简单嚟讲就系种下菜啊，跟住后屘你起下屋啊，有一班人咧定时定候就要去收割啊，之后就赚钱啊，跟住就扩充啊。其实佢呢一个叫做Avengers Academy 咧 ，exactly 就系一种咁嘅游戏， 即系经营紧一间公司咁嘅感觉嘅。 系啦，你经营间。 校，咁啊学校嘅范围入边咧，就系话嚟紧不如系起一个唔知实验室啊。咁因为你如果你想要招揽 Iron Man 嘅话咧，你要起个实验室俾佢， 佢先至会嚟嘅。 佢先至会嚟。如果你可能要即系你如果你想招揽 Hawkeye 嘅话咧，你要起个练靶场俾佢， 俾个射箭， 俾个射箭，佢先至会咁样去进加入你咁样。咁啊过程入边咧，你就会慢慢升级啦。嗰啲人咧就会慢慢解锁。咁咧一开头咧，你见到 Iron Man 咧冇着盔甲嘅，着住一条好 hip 啊，好潮嘅 MK 装咁样啦。咁慢慢咧，因为佢嗰、那个即系吓入实验室嘅次数多咗啊，又或者可能即系经验多咗啊，有时候俾佢做一啲任务做多咗啊，咁佢就会咧慢慢就换嗰套 Iron Man 盔甲，真系慢慢换。一开头咧，佢系全部系变服装嘅，咁慢慢咧就可能只脚啊，只右脚着住个 Iron Man 盔甲，同埋只左手套住个 Iron Man 盔甲。 哇！要逐忽去冚上去。 好似得三 part 嘅啫，即系总之咧，你个 头胸腹三个部分， 头胸腹三个部分系啦，即系总之个过渡期就系咁简单。咁嗱。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呢一個所謂嘅即係 Academy 遊戲咧，入面嘅所有造型咧係自己畫出嚟嘅，即係唔係你大家以往見過， 即 係 唔係電影版， 唔係電影版，亦都唔係漫畫版，大家以往冇見過，係嗰間公司自己原創出嚟嘅角色樣。 但顏色係咪一樣咧？ 顏色佢做到好似嗱，我俾張相你睇，你又明嘅。 即係個主調係一樣嘅，即係例如你美國隊長唔會變咗紅色，係咪即係咁啊？ 變咗蘇聯隊長。 咁個主調就一定會唔同啦，大家睇下啦，即係呢一個就係嗰、那個。个样咯系 ，OK，、 即系佢出唔同嘅变形嘅衫。 嗱、我咁样形容一下啦，即系你都知嗰个系嗰个角色嚟嘅，咁但系咧佢啲外表啊等等咧，的确唔系原本你熟悉嘅嗰个样嚟。 你睇呢个美国队长后生到个样，成个小鲜肉咁样样。 系，美国队长系着住条牛仔裤咁嘅， 同埋一件 cardigan 外套嘅。 系啦，咁即系你就知道其实呢一个嘅游戏咧，其实佢就行一个比较即系特别新鲜嘅路线啦。咁而我都觉得，因为有唔少人就因为中意。即系superheroes 啊，咁我覺得下載嚟玩都唔會出奇。 咁你玩咗幾耐咧？ 我自己玩咗都其實玩咗大半年噶，但我後屘停咗啦已經。 係 點解咧？就因為其實佢都係要你課金，同埋咧你如果唔課金嘅話咧，佢開拓嗰間學院 好慢， 好慢啊！慢到一個點咧，係你每日重複又重複又重複做同樣嘅嘢，但係好似嗰間學院都唔係點擴充咁。 係咁，但係你招募咗幾多人翻嚟咧？ 其實都招募咗好多人啊，但我可惜一路都招募唔到呢個女神。其實咧好得意嘅，因为咧 黑寡妇咧， 呢个黑寡妇有啊， 第一个招募嘛， 投咗几个， 窒咗啦，窒咗， 投咗几个，我要谂一谂，投咗几 个。Scarlet Witch 咧， 但系Scarlet Witch 冇啊，未有啊，但系因为其实呢一个游戏咧，佢最有趣嘅地方就系咧，其实你未扩充嘅地方啊，你见到嘅。即係例如話咧，佢其 實即係你見到 Wakanda 嘅可能會 你見到係咩咧？其中一個就係你見到咧喺電影入邊曾經出現過，咪就係有個雷神嗰個錘咧，佢咪喺個石上面嘅。 OK 係。 咁其實喺個遊戲入邊咧，喺一個未開發嘅地方，你見到有嚿石上面有個錘仔冰封住嘅。咁你知只要你 reach 到過去嘅話咧，應該雷神呢個角色就開始會解開，你就可以招攬佢入嚟。 但你就玩咗大半年都去唔到嗰度。 始終嗰度係一個遙不可及嘅地方。 佢淨係玩即係佢淨係。招揽紧黑寡妇一位，佢全心咁样去招揽 雷神呢啲钱啦， 同埋招揽完之后，你要好好咁样即系 育成佢， 育成佢， 同埋可以帮佢换衫， 冇得换衫， 着衫， 你只可以令到佢变装，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呢个游戏咧就嗰阵时候沉迷玩咗一轮啦，咁但系而家就冇玩啦，系啊嗰阵时候好积极玩，好似又好中意玩呢个 superhero 游戏，咁啊嗱今日咧时间就有限啦，咁我哋讲呢一啲 superhero 游戏咧都系暂时讲到呢一度啦吓，之后如果有更多时间再同大家分享啦，拜拜。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